好，欢迎同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 2022年1月3号星期一，新年快乐！今年即系请大家多多指教。 咁我都咁讲啊。 系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呢个礼拜真系人仰马翻啦，搞到 日本同香港都人仰马翻，就算唔去 commit 都人仰马翻嘅系。 我 OK 啦，咁 嗱讲下讲咗啲fiction 唔系太好消息嘅。咁声优城海流奈就宣布隐退。咁呢單嘢其实之前都讲过㗎啦，你讲真，你同有名嘅 VTuber 搞不伦都算啦，你仲落出啲咁色咁 L 嘅短信，搞到咁，仲要几个关系乱晒大龙。 所以你话系咪好，即系呢件事本身当然系一件负面嘅事啦，但系佢引退呢件事呢，我哋有少少引刀成一块呀，反正你都系玩唔落去㗎啦。咁 跟住唞一两年，如果你好命有本事，咪转身换个艺名出咗嚟囉。 因为件事嘅，如果你参考翻我哋第一次睇呢件事，即系件事啱啱出嚟嗰阵时，我已经喺嗰阵时已经讲咗啦。大不了咪换人咯，即系如我所言咯，我冇呃你咯。 因为好简单，就系你唔系铃木达央，你系随时可以取代，但系铃木达央唔得。 啊，你新年都系开一开佢斋先啦。 咁啊系，喂，新年有单嘢，咪有单射严讯，就系有啲万财组合喺攞铃木达央叫 Lisa 老公嚟搞笑，结果喺 Twitter 俾人严讯。嗱，咁讲完啲唔系太开心嘅嘢，就讲啲开心嘅嘢啦。首先 ，Lovely 家族第四位人妻诞生，1月1号朝头早，阿饭田理穗就喺 Twitter 度写手写信公开结婚，对象系圈外一般人，又要括住圈外两个字嘅。 咁其实一般人就即是圈外噶啦，唔使咁强调嘅。 未必噶，因为所佢有好多声音所谓一般人就咩咧？电台工作人员啦、啊，嘅杂志编辑啊嗰类嘢，因为你识嚟识去都系嗰堆人啫嘛，声优。声优圈子其实意外地细嘅，你识嘅人其实好少嘅。你要拣嘅，录音室嘅工作人员啦，动画公司嘅追踪人员啦，电视台工作人员啦，系嗰啲嘅咋。你唔似真艺人咁，你可以周围出去工作啊 ，kick 卡嘢，识嚟识去，你见嚟见去就嗰小撮撮人，喐唔到嘅，所以一定要去圈外嘅。唔去圈外嘅话，大家估到系咪又系某个唱片公司嘅工作人员啊？嗰类咁嘅嘢。嗱，咁咧，佢咧就系第四位 Lovely 家族，第一位就系以前讲过啦，大桥保益，第二位就系三森玲子，第三位就田村麻美，跟住第四位就系饭田理穗啦。咁大家如果第五位系边个，咁就呢样嘢就呢太个 Lovely 那嘅废话就唔讲啦。咁就总之恭喜啊饭田理穗。咁另一单又系恭喜嘅就系佐藤聪美就诞下一子，小拓足就做老豆啦。 不过佢就唔系真系啱啱好1月1号去嘅，佢只不过系顺便临过年啊出篇嘢去讲啊，咁啊顺便提到佢生阿仔啦。 咁另一单咧又为生就比较妙嘅就系阿陈佳奈宣布离婚结咗婚，为人一次公布。咁咧就系、是、其实早几年大家都发现到就阿陈佳奈咧喺公开场就冇戴结婚戒指，大家估到系咪离咗婚？跟住佢今次宣布咗就系佢今年喺旧年。年初就结咗婚，然后咧就已经而家就戴埋头，咁时间都过得几快，谂下当年嗰个经典嘅从来未有听到阿陈嘉丽结婚个惨叫推文，都过咁耐啦而家。 咁佢都人都过咗咁耐啦吓。 系啦，即系谂时间过得几快 啊！嗱，我唔系真系好想咁样去八卦，但系佢咁样去一次公布，我觉得佢系有少少系咪奉旨平分啦？即系 佢咪应，我觉得佢嘅情况唔需要啩，反正我觉得。你结咗一次婚又离咗一次婚咯，唔争在啦。 一系咧就系佢，其实佢今次再婚就唔想再公布啦，因为毕竟系离婚再婚咧就唔系咁倾向啦，可能对社会嚟讲。 唔系，始终对女士嚟讲，你又离婚又结婚呢样嘢唔系太好嘅，你即系大事宣扬。 但系你生仔你都好难换到人哋噶嘛，咁如果你离咗婚然后生仔就又更加多人讲你啊嘛，咁啊唯有公布埋你结婚咧，有呢两种可能性啦吓。 喂，费事问你嘅尴尬就系、是、你丈夫咧，咁诶好啦，尴尬噶啦，嗰时就你唔讲清楚嘅话， 系啊，所以先一次过将离婚再婚怀孕三事一齐讲，佢系争在未将话我 B 已经生咗出嚟咁样去嘅啫啊， 唔奇噶。嗱，咁你有啲新消息嘅，首先就系、是。事隔36年， 山之鸟分星， 山之鸟复星，即系复星小子咧，台湾就再次动画化。咁呢单嘢其实几妙嘅。首先系10月31号夜晚，有啲网媒喺啲集喺产经新闻嘅头版漏出嚟嘅时候咧，就掟上网，因为产经新闻系头版卖广告嘅呢单嘢，就公布埋声优嘅添，好少有嘅，就公布咗朱星当就系成功浩士，阿拉梅咧就系常敏感， 咁神光浩食都系元祖朱星当古川登义夫同嘅青义事务所留会，即系话代而家同一间事务所嘅，咁亦都系。 点解会个顺序会咁咧？其实纯粹就系未公布前要补密，但系有人爆响口，咁其实实上都唔系差好远嘅，可能佢有啲好边缘嘅人就嚟公布啦，先就话见得到，咁啊见全世界未讲，咁佢爆响口，咁啊执到梗系攞出嚟讲啦，系应该系咁样嘅。 咁啊， 即系因为你去一去到印刷啊，你要开广告啊嗰啲嘢，就会好多啲外边人会知道噶啦嘛。嗯， 你一问卖橙嘅新闻头版，你冇可能唔知嘅报纸。 咪系咯，其实调翻转讲，你都系撑少少时间啫嘛。即系佢可能系嗰啲咧报纸员工啊，嗰啲嘢咧，趁早少少查到。 或者系送报纸送提早送去嗰啲咧。 啊，件事咧就最得意嘅就系点解而家时候先系嚟？ 大家今年系虎年啊嘛， 即系甲星座呢样嘢，即系喂大佬，人哋虎兔。咁样夹法都已经系话佢咩啦？你国家 36年啦，依家生肖啦， 系整整36年，点啊？真系不过应该调翻转讲啦，就系、是、啊，小学馆好似话100周年啊嘛， 系小学馆100周年纪念，咁咧就会将今次咧嗱，首先就会播系会摆落 Inter Milan 嘅时段播，同埋今次系会播4Crew嘅，即系一年份，就会挑选原作嘅剧情去选啦，即系唔会全部改编晒，因为原作都几，因为哇，即系同相比起嗰啲真系超长嘅动画，如果算短，但系。我记得当时单行本是30几本，就算合即精装本都成10几本啦，都几多下嘅其实。 咁啊，好处就系佢毕竟大部分都系啲冇乜连贯性嘅单元尺，咁你要剪紧啲就简单嘅事嚟嘅、嗯。而且调翻转讲就系、是、当年嗰啲嘢有几多仲系适用于现在咧？你知套嘢几多年前啲入边啲笑话系咪仲而家都适用咧？你唔拣过嘅话咧，会几难睇下噶。 好啲嘅，因为其实我即系作为一个山天迷嚟讲，佢同科技有关嘅 letter 其实少嘅，比较时限性嘅 letter， 因为佢唔系话好似张明高志或者系久米田康治嗰种好多时事 letter， 基本上冇乜时事 letter 嘅。 哦，我唔系讲呢种，我系讲紧一啲审美问题啊，即系 哦，唔系应该咁讲，当年第一集露点阿井守，我最经典嘅露点场面，阿井守话跳嗰一秒有乜所谓啊，佢就 fat 咗佢算数。 啊！而家就可能冇所谓啦。其实因为之前 OVA 嗰时候都已经系好似有遮噶啦，我记忆中系，我唔系好肯定啊。即系总之，有好多嘢你都要跟住去讲，所以佢重新剪辑过都好正常嘅啫。 因为嗱，即系上面讲喺花边就系、是，当嗱佢讲咗个经典露点场面就系、是、当时第一话咧，阿拉梅俾阿当摸咗个胸围咧系露点嘅，当时只有一秒，好多人就话当时因为呢样嘢咧电视台炸型，但后嚟问阿井守就阿井守讲法就系、是。超过一秒，翻嗰时咪录影机，咪一秒夹咗过开去啦。你冇得投诉噶，反正。 顺便一提啦，佢旧动画嗰阵时系218话4年嘅。 系啊。 咁啊，而家咁啊，叫精选翻落去啦。咁，我觉得系呢个小学馆纯粹就系、是，喂，100周年，我做啲嘢，咁啊，去搵套嘢再动画化咯。咁冇咁长。 咁我咧好过一刻嘅，因为相比嚟讲，嘻嘻哈哈热闹闹嘅动画系好，系攞嚟做庆祝啲，系好啲嘅。 我觉得系一刻更加难去适应现代咯，呢样 唔系一刻个时间比较有时代性，第一山天冇时代性，相对比较低。 咁啊，讲完啲旧作重新赛呢、這个就系我哋又讲到新嘅啦。咁啊，五等分花嫁出剧场版，虽然我唔知点解佢出得到剧场版，其实我唯一想要讲嘅就系佢喺日本就预定喺5月20号上映。咁我唔知系佢识中文啦，定系咁啱咁巧排到去嗰度啫，即系520啊，即系国语或者普通话啦，我哋粤语都唔啱数嘅，和 Ivy 啊嘛。老实讲，如果你仲系 TV 版咁样嘅嘢啦，话咧真系咁啊算啦。不过就电影版可能个预算会多啲啩，我唔肯定。虽然好多人都已经系当呢套嘢不存在啦，因为有结局问 吓。咁就算啦，呢个嘢就 系啦。咁啊，好，我哋翻去啲游戏消息啦。 首先就系、是、一年一度嘅 FGO 就年尾，首先就二世事件簿特别篇啦，然后就公布新角就系、是、放呢个系唔怕开噶啦，因为已经揾到人脚噶啦。FGO 通古小活动，不如我哋要去炒下拆蟹嘅。咁咧呢、这个就唔系重点，而系。FGO 终于有天井啦，详细就系330抽900石，即系10中1啊嘛，咁咧就会送一个就保证抽抽到 pick up 嘅角色，但系条件就系一中途如果你抽到嘅话，天井即废；二只限一个，即系话嗰个卡池你只能够有一个天井，你唔能够话抽完呢个之后再放330抽第二个冇嘅， 即系呢个系一次限定嘅保底， 系啦， 就同大家讲嘅天井就有少少分别，因为通常两样嘢，第一就系天井就唔会话限你，虽然佢通常就要要求你拣完你嘅第一个井要嘅嘢之后，先会俾你抽下抽嘅，但我就真系未见过有井咧系只限一次嘅啫。另外就系、是、如果你中途抽到，你依然可以井落去嘅。即系我真我亦都系未见佢有任何 game， 即系我老实讲，我玩咗几十只 game， 有天井嘅咁 Q 多，即系我哋上次听翻我哋上次个解说下咁 Q 多，我真系未见过咁样天井法嘅。 但系以 FGO 嘅测试，从来睇个人啊，纯粹个人就系、是、睇感比实际嘅几率要高嘅天嘅测试，同埋 FGO 相对嚟讲佢嗰个折旧率系偏低嘅角色嚟讲咧，佢依、這个真系纯粹就咩？你都系抽老婆啫，即系讲就系、是。如果你抽老婆一个咪算咯，你抽保五就你嘅问题啦。反正保一同保五喺 FGO 嘅游戏性嚟讲，其实差距唔大啊。嗱，讲明先啦，系有差距噶。尤其是当你谂住啲欧洲佬重火金嘅，攞嚟攞嚟玩花式过关系有分别噶。但系一般嚟讲，保一系够嘅，即系纯粹叫做咩？我啲草角色抽老婆一个咪算咯。咁咪俾三咁你900石大约五单左右 ，OK 啦。同埋。好多人嘅呢、这个嘢，其实好多人都有嘅，即系大部分我永国，我睇呢啲讨论区啊，或者我身边人都话就系，基本上咧两单出货咧系好正常嘅，三单就稍为黑。如果五单都唔出货嘅话咧，你应该沐浴更衣，揾个道士同佢作法，嗰种黑法。 嗱、这个、呢个咧就要讲翻你啱啱讲过话体感机率嘅问题啊嘛。其实咧嗱我唔知道你系真系计完之后嘅体感机率啦，定系纯粹靠感觉连计都冇计过啊。咁因为咧好多人都出抽嘅结果出嚟啊嘛，跟住数据咧就比较似系唔同账号嘅机率系有明显嘅分别。呢、这个就讲 online game 嗰时，第我好多次噶啦，业界好中意咁样玩嘅，好多公司都。再明再暗嘅，俾人踢爆嘅又有，直接喺原始码入边见到嘅又有，即系有人大家私疑嘅都有。总之好多好多间接证明啦，但系从来冇乜直接证据嘅，都好多间厂商系有类似乜嘢啦，就系唔同账号啊。 但系 AFL 嚟讲，我自己嗱，即系我自己个睇，即系我睇到啦，喺讨论区问过咧，基本上咧，我话两，基本上大家都同意系两单左右咧。 我唔系讲呢个，我系讲紧 接近所谓佢话 0.8%， 基本上接近嘅，即系话抽100系抽一个系接近嘅呢、这个。 唔系话系咪话整体嚟讲应该系一样嘅，但系可能个别账号会有好运唔好运。咁然后因为佢呢个方法可以令到啲佢目标想要佢重货嘅人啦，即系或者系货得起或者肯货啦，兼且嘅人佢哋机率会要有偏低嘅状况。呢、这个系好多 game 都有咁嘅状况嘅，咁 咁呢样嘢我冇证据啦。 啊，唔系我哋但系呢度入边点解佢会咁样 set 咧？就系讲紧，因为佢又唔想即系保留翻嗰扎咧重货佬可以货几十单落去，为咗保五嗰啲，令到佢依然系要货几十单，而唔系变成我货几单成五搞掂。即系佢想保留翻呢个真系赚，因为呢个金字塔顶啊，要货金嘅金字塔顶啦，真系货奖中嘅货奖啦。其实佢哋系贡献咗好大一部分嘅，咁所以佢呢个咁嘅设计就系我又想搞天井，又唔想赚少咗，即系等于我哋上一次 podcast 嘅结论咧，到底边捻个摊份咧？啊，即系佢当年咁样串鸠啲玩家啊嘛，虽然而家咁样，我唔知佢算贵咗定系乜嘢啦，但系我老老实实讲，佢咁样设计之后，我真系好想问，到底边个先系摊份咧？即系不过。咁佢终于有啦，都几洗版啦，老实讲。 唔系对于啲中货嚟讲，其实好事嘅。 但因为对轻货嚟讲，我根本就唔会抽到330抽。 咪就咯，但系中货嚟讲，即系话可能一个月可以凑埋嗰啲，因为其实咧，佢新年前咧，即系大锤直做嗰节目讲过，就系 FGO 一年平均一年送大上千五石左右。佢送石送即系送石咧，佢唔会一次送好堆，但系佢好密集石送几石几石噶，十石十石咁送俾你，加埋条数几襟计嘅。咁样加埋你再自己货嘅话，其实咧，如果你真系储就肯储嘅话咧，要再加埋货嘅话，其实中货嘅话咧，要攻天井咧系得嘅。 然后就我唔知系佢因为设计嗰啲咁嘅掣啊，定系乜嘢啦吓？竟然系。你系唔知道你抽到第几嘅，即系对嗰、那个天井，大家好一定要知嘅，就系你而家悭到几多噶嘛，抽到第几抽啊，即系仲有退嚟参八抽，仲有几抽，好多人都咁样考虑撤退定系进攻噶嘛，佢唔写嘅，唔该你心入边默记。 有趣就系有 YouTube 测试过，佢好搞笑，319抽就抽咗，先抽到。 哦，林井先中呢啲嘢真系简直系日常嚟噶啦。 海底捞月嘛，我通称佢。 即系好多，即系不过最麻烦就系、是、因为佢系保底，佢系保底而唔系天井。如果系天井嘅话，通常就系少到井啦。就算抽中咗，照抽埋落去，因为好少话第二只冇完全冇任何用途噶嘛。即系但系呢度入边就冇呢样冇呢个机制，因为你临井去中咗嘅话，佢就冇咗回事噶啦。咁。啊、即系我觉得，不过啱啱话 counter 呢啲嘢咧，我谂纯粹系呢个技术性问题嚟啫。虽然而家唔可以叫佢 D W 死咧，因为佢改咗名啦，我哋 啊改咗名啦，之前都讲过啦，之前我回顾都讲过啦，就系改咗名，但系啲人话一换咗公司名，即刻 有天井啦啊！ 虽然其实未换， 即系到底系咪相关咧？唔知道呢、這个不完整嘅井到底系咪临时讲出嚟，所以搞到 U R 都搞唔切咧？我唔知道啊！真系即系因为佢哋嘅技术唔会因为改咗名就马上突飞猛进嘅，即系可能政策上会改变咗，而佢哋嘅技术力大家有目共睹噶啦，都唔使我踩多脚啦吓！即系咁啊， 咁啊讲下嚟啦，又系迟咗，又系啲制作问题搞乱晒龙嘅嘢啦。首先就 F14 系啦，咁啊跟进嚟嘅，因为之前就提过啦，佢出呢个第六章啦，跟住第六章失爆车啦，跟住细油箱失爆车，所以要停卖啦。呢、这个系我哋上次讲到嘅。咁今次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咁样啦啊，咁竟然系即系资料片有得炒，我唔好意思啦，游戏有人炒就唔系好出奇嘅，但系 online game 嘅资料片有得炒，唔好意思，我真系第一次听。即系你啲咩新手包啊，嗰啲好抵嘅包咧，有人炒咧，咁我话听嚟听，亦都听过嘅。但系喂，佢唔系，你系资料片，纯粹 data 嚟嘅啫，都有得炒。我觉得 一百岁唔使有新闻听， 即系作为一个 online game 玩咗咁多年老玩咧，我真系觉得真系有够新闻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咧，主要系 PS4 嘅片，因为佢而家停卖啊嘛。咁如果你系电脑嘅，其实冇嘢噶，你咪上佢官网 download 啫嘛，你都系要个 data 啫嘛。咁但系如果系 PS4 嘅话咧，你要玩到嗰边第六章嘅相关咧，你就要怼只碟落去。其实因为你要怼只碟落去，咁当然啦 ，PS4 已经仲有冇老翻我都唔知道啊。其实即系我已经冇听过人玩 PS4 老翻噶啦，我唔知系佢真系小众到已经唔见晒啊，定系佢真系做老翻唔动，我已经系冇乜人再关心啊，已经系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人怼一碟落去，但佢又停卖，咁结果佢炒咗成万几 yen 一只，我谂哇，你都黐捻线，即系而且万几 yen 呢个数咧系有成交噶，呢下先恐怖，即系你 咁你讲买再买只 game 嚟讲呢个价钱又唔系又会 OK 贵咯，但系咪只话完太离谱？如果当啲新 game 嚟讲， 喂资料片啊，大佬，问题佢系 呢个先系重点啊！ 资料片啊，理论上如果佢官方肯嘅话 ，online download 就得噶啦，佢个 data 嚟噶。即系当然你买碟应该入边个序号系有啲嘢俾你嘅，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啦，因为我冇玩。但系我真系觉得即系一百岁唔睇睇，一日都有新闻啦。 另一间又系延期嘅 啊，就系、是、呢、这个 DQ10。 另一隻國民案 RPG 啦，咁啊呢個 DQ10 嘅 offline 版，因為佢 DQ10 係 online 版嚟㗎啦，咁佢就出過，佢應承咗會俾翻個 offline 版俾你班自閉玩家可以唔使同人犯嘅，咁佢呢個就話啊，唔好意思，我哋又要延期了，咁啊要延到2022年夏天，本來係話今年春天出㗎嘛，咁佢要延到個夏天，咁知佢要搞啲乜嘢咁，但係。即系可能会因为包佢系 online 版嚟嘛，佢一路都有 keep 住更新噶嘛，可能要包一个大更新包捻埋佢，所以先要延迟嘅。咁不过 DQ 嘅 online 版声势同 FF 就不可同日而语，咁人哋毕竟深耕咗咁多年，你谂下 FF 由当年第一次出 online 版俾全世界笑，去到后尾佢而家变成全地球最好卖、最多人最热闹嘅 MMORPG。即系人哋搞咗咁多年啦，咁啊 DQ 就你慢慢啦。 唔系 DQ 另一样嘢 ，DQ 应该咁讲就系、DQ 大家觉得佢系 offline 应该 offline 话。系啊，即系已经系啲证据好简单，就而家我哋讲紧呢个咪就系证据咯。即系你出个 online 版，你要搞到要出个 offline 版啊嘛。 嗱，咁我讲下我嚟去讲下啦。咁朝日电视台咧就依一个定期节目嚟嘅，就系、是、几万人投票 TV Game 总选举，今次就系 TV Game 啦。之前有啲乜嘢？因为之前有个就旧年就有个就 offline Muse 总选举 ，K 卡一大堆嘅，咁今次就系、是、家庭游戏总选举，咁我讲下排名啦。第一名就系2017年嘅《世界传说：旷野之息》，呢只已经系叫神作嚟噶，神作中嘅神作，咁就唔需要多讲嘅。跟住就系而家依然系继续有人争论嘅《啲勇者斗恶龙五：天空新娘》，所谓争论当然系两佛拉派定系比安卡派啦，跟住就杀多个新嘅，然后就系、是、我其实唔系好明白，不过算啦。F7 第四名 动物心友会新版嗰件嗰个，跟住就系 Splatoon 二一七年嘅，跟住就系又系传说中嘅游戏 DQ 三，第七名《任天堂大乱斗特别版》，第八名《超时空之剑》Crotonica， 跟住第九就 FF 十，第十名就 Super Mario 三。 先唔讲个顺序啦，因为咧呢啲嘢就好影，好受即系几时投票嘅影响嘅，即系通常就近期较近期嘅会比较受青睐啦吓。咁即系 FF 嘅上到去一个系七，一个系十呢样嘢咧，我就唔吐槽啦，就系交翻俾专业嘅吐槽。DQ 两只 FF 十只两只，虽然唔系做出嚟嘅，但系都好合理啦，老老实实。即系塞尔达就真系只能讲，如果系佢系正式出之前。佢都應該會佔有一席位嘅，咁但係佢出咗之後，我諗大家都會認同呢隻會係放喺最高位，我諗都唔會太多人去反對㗎啦。 佢喺電視喺節目裏面咧就影咗張影咗咧就係 Aniki 即水木一郎咁叫佢嘅遊戲時間3000小時，因為水木一郎喺佢曾經話過就係、是、佢將所有裏面遊戲裏面所錄子啊嗰啲隱藏要素全部揾曬出嚟，嗰個隱藏要素咧係揾到連我都覺得發脾氣嘅。唉，算啦，唔揾啦，好烦，超烦嘅，佢竟然全部揾晒出嚟。 咁因为佢真系塞咗好多好多嘢落去，去俾你慢慢发掘。你系抽呢个？ 佢而家甚至咁话就系、是，直至到旧年都仲有人玩一句就系咩？超长距离追击，即系由画面由地图中央用箭射击住 boss， 佢可以计算到呢个地图嘅。 啊，我哋之前新闻都有略略提过啦吓。咁、啊、即系你其他嘅话就系、是，其实就系、是、攞攞一个代表啦，大乱斗其实系当然佢一代比一代优秀，所以你攞最新嗰代嚟讲都好合理嘅。咁但系其实呢个就系、是、作为一个代表啦，好大家都好明噶。咁啊，动心亦都系啦。如果冇二个新呢一代咧，可能冇咁高，个排名冇咁高嘅。但系作为到个代表咁啊，睇上去咁啊，相对放比较高啲啦。比较意外嘅就系之龙之士咁高二呢个 Pokemon 系十名不入，但系佢啱啱好第十一名啊。但系我好难接受系。最高名次竟然是珍珠钻石咯， 同埋我唔系好奇，我有啲唔明白，系 MGS 第18名都算啦，佢竟然就第三只 Snake Eater， 我有啲意外嘅，因为其实对我即系啲 MGS 迷嚟讲，应该系初代 MGS， 然后即 MGS 先到 MGS 三嘅，甚至 MGS 四啦。但我记得就系 MGS 三有少少意外，因为我佢嘅完成度又未知佢高得咁紧要、啊。不过又好难讲，头因为 MGS 一初代咧系1998年，即系嗰版本咧系79位，去到咁低嘅。 呢个 list 一出嚟咧，就其实都几多人 讨论下啦， 议论啦。就算系日本区、日本嘅地方都好多人议论啦，即系唔系话佢唔合理。其实我老实讲，大部分我都觉得合理嘅，都系合理范围之内嘅，即系唔系嗰啲十分神作攞第一，练到游戏呢啲咁嘅黐筋嘢。 即系，因为全部玩家投票啊嘛，呢个系 调翻转我啦。即系啱啱讲嘅 Pokemon 系珍珠钻石系最高，咁其实你又的确对一啲老玩家嚟讲，佢真系最高峰嚟，越后边咧就开始俾人闹噶啦。即系 XY 啊、剑盾嗰啲都系俾人闹嘅。咁相对嚟讲，佢最高亦都我可以接受嘅，即系唔系即系你孖车嗰啲咁啊一样啦。佢都系最初代入榜嘅最高。咁即系呢啲嘢就唔系好出奇嘅，但系咧如果系隔咗个文化圈就奇怪啲啦，因为啲鬼佬又望住呢个 list。就系佢哋嗰啲议论咧，就真系恶毒好捻多嘅。FF 佢哋仲接受到，但系 DQ 咁高咧，佢哋系完全理解唔到啊。嗰样我都你同销量你理解到啦吓。DQ 系卖唔出国噶嘛，喺日本卖到好红。即系其实佢我要睇一睇各位啊 ，DQ 嘅销量其实向来都压住 FF 噶。即系唔好成日你记住佢两个都系国民级，就以为佢哋同等啦。其实 DQ 嘅销量系高过 FF 好多啊，虽然亦都系 DQ 个密度低好多啦。 哦 ，DQ 因为 DQ 系想低产量嘅咁啊 ，DQ 而家先至11到，但系 FF 先15、16啦，去到 啱啱先讲完啦10啊嘛，而喺 FF 中间仲出咗好捻多，再嗰啲唔系叫正传的，虽然 DQ 都有，但系数目又争少咗好多啊嘛。不过唔紧要，呢度入边佢哋系吐槽啦，最紧要就系 DQ。即系佢哋理解唔到点解呢只嘢咁高位，虽然点讲啊，我又觉得佢哋理解唔到又好合理嘅，即系呢个真系文化差异嘅问题。 嗱，咁今季八最大新闻当然系久违了嘅Comic-Con 啦。首先就嗱，今次咧就因为今次卖票形式就优先票5000 yen要抽嘅，跟住一般票2000 yen，由于限量50000人全部加埋，由于人数系够以前一半，嗱咁今次开两日嘅。就加埋就11万人，咁即系1万人两日差埋，佢话11万人信佢啦，因为你讲真你买票咁咪冇得呃噶嘛。 个数字点样嚟？我好似提过，好似冇提过，当我冇提过，再讲一次啦。就因为以前嘅记录咧，就系一日嘅最高峰，其实系220,000人一日嘅入场人数，最高峰220,000人，佢系取四分之一，四分之一220,000嘅四分之一，咪55,000人咯。即系佢系咁样计 嘅。啊，系啊，系啊，我成日记错，因为其实咧，我唔好意思啊，我自己成日印，我成日记110,000，其实咧，如果而家谂翻，就基本上咧系平均就150,000至180,000人一日嘅。即系大约系咩？三日加埋500,000多， 因为佢计嘅系容纳量啊嘛。虽然啦，以狂飙期咁挤咁 Q 逼人咧，又的确又唔系好出奇嘅。总之佢嘅最高峰，即容纳量嘅最高峰啦吓，攞咗四分之一，咪变成55,000人。咁而呢个数你谂你都攞得到，等我哋 RG 差唔多嘅状况啦，即系你入边咪喺会唔会上好松动咯？而且佢就系 相对啦， 而且佢系变成四分之一啦。如果我哋 RG 变二分一，已经系叫行到轻松嘅话，佢哋直情话系快息啊！哇！我谂紧 commit 呢个字几时同快息呢两个呢、这个字即舒服咁解啦，有关系咧？几捻时呢两个字会有关系过？我真系未听过啊，老实。但系你睇相，即系我哋冇得去啦。你睇相你都见到，喂，佢真系好惊空溜溜啊！ 冇首嗱，首先就系冇咗次夜早，冇咗排人龙啦。而朝头早嘅冲刺层龙都少咗，虽然都仲有人跑，但系好少。 两个原因就是因为佢入场嘅速度慢咗，佢放人入场，因为以前就系冇嘢啊，咪拉开条带，啲班人入跑跑，你跑你嘅，我嗌你叫你冇跑，系咁样噶嘛。但系而家要逐个，好似有一次我哋记者入场咁样啊，逐个对资料，然后放下。 哇！ 佢真系咁样搞法啦，佢真系会对资料，因为有人讲翻出嚟就系、是。即系佢话佢见到人哋啦，唔知系咪佢个 friend 系佢自己本人啦。咁佢就话见到有人因为对个票，个票有名嘅，因为个票嘅名同你个佢哋冇身份证啊嘛。佢即系嗰类就喺执照话佢要我过嚟，你要带啲咁嘅身份证明啊。但系两样嘢对到个名唔啱，咁唔系讲佢乜嘢，系讲紧喂咁啊，即系佢真系会对咯。同你演唱会一样咯，即系虽然我唔知佢对到有几仔细，咁但系就最少就系对下呢两个名系咪一样的。 只要立立眼啦， 啊，因为呢类身份证仲有样，其实有相噶嘛，咁啊可能会顺便望一望你个样系咪一样，即系咁样对佢一个人，我谂几秒都要咯吓。咁、咁样咁点冲刺呢？即系你每一同一时间放嘅，只系数目只系少咗好多好多，咁你冇得冲刺咯。所以啲人话就系、松动咗好多，亦都安全咗好多，因为。以前咧，佢冲开幕冲刺嗰下，其实老老实实系几危险啊！咁大扎一齐咁样跑法，即系又唔系真系跑得好劲嘅，即系跑得最劲嗰几个通常会俾人屌嘅，即系我见捻住噶啦，跑得好劲，然后俾个 staff 截捻住佢，我谂紧话抵捻死啦你！ 不过以呢啲通咗成晚顶，成晚冇瞓觉仔嚟讲，佢啲肺有限。 危险啊，主要系即系结 咁啊系，唔系由嗰班大佬呢班有成晚冇瞓啊，仲冲已经扑街点算啊？ 即系成扎喺主车群嗰啲咧，佢哋只能嗌你冇冲噶啦，佢哋唔会走去挡你啊。但系有几件咧 爆出嚟嗰咧， 系啊，啲跑出嚟嗰啲咧就俾个 staff 捉住佢，拉佢埋一边，训斥咗一阵。其实一阵就够你死噶啦。你咁样跑法，你真系为咗排队啫嘛。 嗱、 咁啊嗱，但系咧，因为咁啦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是、啲转卖处，啲社入转卖处，主要系讲社入啊，佢哋好开心，其他一般人就大捻镬，因为一开始冇人，正常嚟讲啊，就会系你两边系同时噶嘛，应该话佢哋可以排定队先，即系通常就开只眼闭噶啦，就算你唔俾，你都系附近徘徊，一俾你排，即刻冲过去同排定队先冇乜分别噶啦。但系佢系开售，佢一定要等到正式开门先开售啊嘛，所以佢哋时间差，你了不起就系、是。开门嗰一刻，你已经买咗第一次，然后同嗰扎冲刺组啦，叫做即系嗰扎冲入嚟嗰啲一齐去排第二转。即系如果你要咁样碌嘅话，碌同一个人嘅话，你最多系咁样做嘅啫嘛。咁但系而家就因为佢哋碌得好慢啊，所以变成喺头嘅几分钟啦，到十几分钟啦，佢哋会不断去碌一啲卖得快嘅大手，佢哋系碌咗好捻多。据说啦，因为正常嚟讲呢啲嘢其实两轮你已经系极限嘅啦，咁就变成即系主办处大胜利，亦都因为好多人都入唔到场啦，咁啊变成 咁实系嘅，因为讲就系当你由以前150,000人变到得翻50,000人，少三分一当佢啦，少成咁嘅话，你主办处一定转一个主办处噶。 系啊，咁啊，当然都佢哋好多都顺从民意啦。咁啊，因为以前咧好多时为咗去增加买气，会搞啲会场 set 噶嘛。咁啊，好多嘢都系开放翻俾一般通贩嘅，亦都系呢个亦都系两大嘅 通道，即系虎穴同蜜瓜，都特别允许。因为以前咧，点解会有啲会场限定嘅嘢呢啲嘢咧？其实同佢哋两档嘢啊嘅规定有关系啊，又系我哋以前讲过嘅。咁有机会我再讲，如果你唔记得咗，我有机会再讲呢度就唔讲啦。佢就会变成就系、是、因为你哋即系入唔到嚟啊嘛，咁佢就都网上通贩成 set 去做通贩噶啦，都多咗嘅比以前。咁几样就大家都知咩事啦吓，咁 嗱咁讲因呢样嘢咧，今次我就唔怪，我唔怪转卖处有嗰句，咁你冇办法噶啦，你咁样限制人哋，我想排都排唔到，我梗要帮人买噶啦，我 OK 嘅，有供求呢、這个真系供求需要，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嘅。 即系好多啲以往系真系净系做呢、這个会场限定 only， 因为你同嗰扎通路商打交道啊，嗰啲嘢其实几麻烦，同埋都系嗰句利润低啲嘅，大家知嘅。咁各种各样原因，唔少人啦系唔搞通贩啊，但系今次都照搞通贩啦，因为实在唔可能净系搞佢嘅。咁亦都有啲中小手就有抱怨，就系、是、因为人流少，所以个买气都低，而佢哋都唔会去大到可以咩咯啦，富裕嗰啲亦都唔会肯湿佢嘅。咁有啲咁啊，呢个介于咁尴尬嘅夹心阶层咧，就有啲抱怨嘅，但系呢个真系冇办法嘅，即系你都唔知抱怨边个。即系同阿 咪有咩系应该讲就由得你搞算好啦， 同阿习近平抱怨咯，佢搞个冇费出嚟， 同埋有嗱咁我讲咁咧就讲下啲小花边啦。首先就系今年咧井上正大演员啦，即系简爱就黄千玺 K 多嗰个演员咧，今年咧佢就帮助做宣传嘅西区企业组，咁咧佢就一贯玩DK 力他噶啦，首先就去到出话呢、这个就 commit case 噶，跟住好呢、这个唔系重点，而系佢喺佢自己个 event 度出现之后，攞住 DK 嘅腰带。就 cosplay 做白 cosplay， 跟住周围同人影相，呢个笑啲人就啲人哇，即系系好人就抌春就系、是、我都想去啊， 但去唔到啊。 应该咁有啲人话，cosplay 紧嘅井上正大就是、cosplay DK。 咁啊，讲八个呢啲咁嘅花边，我仲有一单好搞嘢嘅，就系、是、呢、這个大家知唔知光之岛老外系边个？即系之前光之岛电铁啊，嗰阵时开幕嗰阵时有咪有个老外喺单车度入咗镜挥手啊嘛，然后咧 成班电车仔嘈冤巴闭，但系喂啲人咪跟住反击就系、是，咁嗰度公开地方嚟噶喎，你人哋着人影相出佢唔着嘅 喎，系啊，而且理论上对佢嚟讲，我一个唔识出，见到成座镜头喺度，咁我挥个手有冇咁出奇啊？我又真系捻知你，我只系着咗啲乜嘢啊？大佬，我点知话哇会唔会系突然间发现我好靓仔，然后需要佢个嚟影我啊？所以嗰阵时咧，贴纸又好，贴胶好，乜都好啦，系屌得佢哋好紧要噶嘛。但系今次竟然大和解，我嗱可能系只系代表部分和解咋，即系有呢个铁道渣出同人字，然后揾边个嚟啊？就系揾嗰条友仔本人嚟摆摊，即系佢系变咗看板娘，类似啦咁嘅嘢。然后佢哋当然主题都系呢个高野道铁路嘅本啦吓。冇等你都即系世纪大和解佢又系， 嗱另一单嘢咧就几搞笑，就系、是、之前都讲过，就系、是、本来东莞同西莞咧喺中间隔咗佢，唔俾开，即系东莞同西莞独立嘅。咁你想行晒两馆， 系得另一个世纪大和解。 但系咧中段终于顶唔顺啦，拆板，跟住咧所有 Twitter 出现咗就系柏林围墙倒下啦。 因为第一又系东西啦，大家知啊，东西德当年东柏林围墙隔住咗东西德啦，咁啊，大家两边都渴望交流，大家明啦吓。咁啊，然后。最终就柏林围墙倒下，咁大家即系因为呢个其实我哋之前已经讨论过，就系、是、呢、这个措施真系好卵蠢啊嘛，大佬。 结果你咪要拆柏林围墙 啊，都算佢从善如流，因为老实佢嘅应对准备嗰啲嘢咧，其实系真系比我想象好， 算快嘅。 即系包括啱啱讲你对飞咧，佢又唔系我哋讲嘅最差嗰种，就本撇放弃，即系话就话要对飞，但系实际唔系，但佢都系对飞，但系调翻转。太慢咗嘅，当然系会唔可能同以前一样快啦，但系都一个合理嘅速度啦，叫做 亦都冇乜话排好多人排队扎晒咁样。 系啊，即系如果你好似演唱会咁，喂，你个演唱会你几千人就已经搞两个钟头嘅话咧，就真系会出事嘅，真系会。但系佢又唔系，佢个效率都好快，喺好快嘅效率之下，亦都保持到，都叫做有对到嘢啊。如果唔系都唔会捉到啦，即系。咁都几点讲啊？算系做得几好噶啦，老老实实。咁当然都有啲走漏眼嘅，亦都唔出奇啦。 同埋亦都今次都肯定咗一样嘢，就系呢两年嚟好多同人族真系冬眠咗同人族翻出嚟。有好，因为其实咧，虽然话呢两年再同人族话，但系其实好有更多同人族咧，呢两年基本上完全冇产出嘅。但系而家全部翻晒出嚟。 哦，你讲呢样嘢咧，就亦都间接引申咗一个应该系 comic 之趣噶啦。咁就有个组织咧，向来嗱，先讲佢向来出嗰本同人字都好卵厚噶啦， 即系佢四百几二百每年都系，因为佢其实就系佢嗰啲平时啲涂鸦嘅集合嚟嘅。咁因为咁隔咗一年啦嘛，佢就两年份嘅全部怼埋同一本嘅嘢，嗰本嘢厚捻过拆纸版嘅，唔系页数上冇厚过嘅，即系拆纸版嘅嗰边个目录系，我记得系千几页嘅，但系佢呢本咧得八百几页嘅，得八百几页嘅啫。但系因为佢用正常纸印刷，因为我哋之前讲好多次噶啦，拆纸版嘅 comic 系用一种好特殊，真系货佢用嘅纸去令到佢可以保持一个接受到手拿到嘅厚度啦。咁但系佢唔系啊嘛，佢用普通纸啊嘛，所以八百几册成本六法全书咁 Q 厚，即系啲人话哇，你搞啲空气出嚟，应该如果冇搞错的话，应该系 comic 之最嚟噶啦。健力士世界纪录系要俾钱申请噶，所以佢应该唔会搞。但系如果要搞嘅话，佢应该可以攞纪录嘅。 最厚同人 字，最厚同人字八百几册，八百几页，一本嘢咁样冻过嚟，嘣一声咁抌落嚟，即系都几劲吓。咁啊，亦都好多人系一次过出几本，就系、是、其实就系个中间储埋嗰啲 又储埋。因为好多人讲啲就系有虽然话而家有网上卖啦，即系头先我之前都讲过啦，有啲电子版就话翻译功能，但系有多二样同人字咧系唔方便摆上网卖嘅。 亦都可能系佢个本人唔中意之如此类嘅卡嘢啦。 因为讲嘢有因为好多人就系坚持卖同人，即系同人及同人展有好嘅一个乐趣就咩？你亲自同啲 fans 有交流啊嘛，卖真系成本书卖出嗰、那个嗰种 feel 咧，比起实际上比起喺网上卖书嗰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依系真。 应该话，因为有啲作者系好坚持亲手将本书交俾读者嘅。即系佢觉得呢样嘢系同人一个同商业好大嘅分别，呢个甚至可以叫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嘅仪式嚟嘅，就系、是、你作者亲手将本书交俾佢，如果有兴趣的话，甚至当面去做交流，如此类系同人不可或缺一部分嚟噶嘛。如果唔系，你同商业人有咩分别啊？咁、所以有啲作者系好在乎呢样嘢噶嘛。 冇，好似之前俾人督佢话佢言话佢违法 download 嘅史拉希老师咪咁样咯。 嗱，呢个咧就我唔系非常之肯定啊，因为嗱，先讲件咩事啦吓，就系、是、 龙王史拉希老师拣嗰就龙王龙王嘅工作嗰、那个画师 啊，咁啊亦都系呢季动画化嘅八六嗰个不存在战区嘅画师啦吓，顺带一提但系佢嘅动画又延期了，咁样即系顺便提下，而佢喺某次嘅直播入边，咁你直播会显示你个画面噶嘛？咁啊 ，show 咗佢个电脑画面，咁啱搭桥就 show 咗佢download 人哋作品嘅页面。嗱，先讲呢个系二次嘅啊，系唔可以完全肯定啊，因为你如果系因为有部分卖作品嘅，其实系可以俾你咁样 download 法噶嘛，即系因为你买完网上买完同人字，你都系 download 嚟睇噶啦，佢又未限定到去只能喺咩上面睇啊嘛，好多都系俾你 download 嘅 file 噶嘛。咁嗱，我冇 check 过嗰部嘢，因为太点讲啊，太细本，我根本睇唔到系本嘢咩嚟，我亦都认唔出嗰本嘢系咪因为佢冇网上 download 嘅，所以佢可以肯定呢个系老花咧，我唔肯定。总之我睇一睇有个咁嘅悬念嘅啫，但系咁啊，全世界都认定咗啦，而佢本人亦都系出咗嚟道歉啦，咁就应该系真噶啦，咁啊，而且佢就有啲湮灭证据咁样 ，OK。咁呢单嘢因为啱啱发生喺十二月中嘅事，其实都唔系好大件事啊，咁啊，所以冇提啦，我哋。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出嚟出本，咁佢照出本好正常啦吓。喂，大佬两年冇嚟嘅咁样，其实我交咗唔会因为咁小事而唔搞啊嘛。问题就系、咧，佢系少数啱啱我讲好多作者都系因应冇乜好多人入唔到场，佢系会搞翻呢个网上 download 啊，即系网上贩卖啊或者通贩之类嘅嘢啊嘛。佢系两样都唔搞，净系本场限定嘅，咁啊俾人吊捻到开花啦。 其实都唔单止系佢，少数啦，因为我所知道，佐藤大辅即系话，看丧尸默示录嗰个作者咧，佢本 L 十八同人节都系会出限定嘅。 即系嗱，佢嘅状况咧，我觉得系纯粹系佢唔 like 网上或者系呢类咁嘅科技，我觉得纯粹系一样呢样嘢嘅啫。 好多咪即系连蒲日树佢嘅佢嘅漫画电子化，佢都讲啦，蒲日树话我系坚持本漫画系攞住本手本作接噶嘛，所以佢自己话。佢出电子版其实系即系谂咗好耐啊，结果先讲服自己先出电子版啫嘛，有啲漫家系咁样噶。 第一层权都系咁啊，即系等于啱啱我哋讲一定要亲手交俾你嗰啲啊，一样情况嘅啫嘛。但系呢位先生咧，咁啊最惨嘅就系佢冇得用呢啲理由啊嘛。喂，你自己 download 人哋嗰啲同人字就得，即系咁你就讲唔去话咩同人字一定要亲手交俾人乜乜七七冇噶咯，冇得咁样讲噶咯。咁然后咧，亦都因为佢又冇通贩啦，又冇网上啦，咁啊，结果就俾人而且，但系佢 点都系一个大手嚟噶嘛，咁啊成为少数即系炒得最个比率最高啦，咁叫咯， 炒到飞起啦， 30分钟完卖，然后就炒到飞天啦，咁啊亦都系因为佢个印量低啦吓。 咁虽然好多人鬼杀咁嘈，但系亦都讲句就系钱佢袋咗落。 我觉得调翻转讲啊，你炒到飞天咧，同佢本人系冇关系啊，佢一毫子都冇一袋。调翻转系啦，理论上啊，如果你本嘢炒到飞天，咁嘅话，其实你系潜在有损失嘅，即系呢个系经济理论啦吓。总之我详细我唔讲啦。总之中间咧，即系佢其实系潜在有一个潜在损失嘅。其实即系点讲啊，佢又唔系特登嘅。不过你只不过话可能系今届我哋之前提过好几次噶啦。今届你得咁得翻四分之一人，咁你点控点计个印量咧？对大手嚟讲，可能依然系冇乜分别嘅。佢依然都系有几多买几多噶咯。咁但系有大家都会计数会好难计啦。咁对小手嚟讲就冇分别咯，我都系最低印量咁计噶啦。咁所以变成就系佢可能就顺便计错埋数添。咁结果搞到30分钟完卖，因为其实近十年已经好少话某个大手瞬间完卖呢啲嘢，其实好少见，即系同人有边啦。因为大家知，你既然你都知道你啲嘢好好卖，好多人要，咁你啲印量就会提高噶啦。无论你系想本住话想多啲人睇到嘅心态，定想赚多啲钱嘅心态，我唔去深究，都系咁样噶嘛。所以就少数见到瞬间完卖，系今亦都系因为今次 commit 真系好难因，你真系唔知道会多咗少咗几多人系嚟，所以就即系不过就睇一睇啦。咁啊几样嘢加埋变咗就好似好话题性咁样咯。 冇乜入嘢嘅，我就觉得 当你当花边趣闻听听咯咁样。 大致上差唔多啦，因为其实 commit 而家应该讲就系而家新年期间啲新盘应该仲未订晒上去虎月嘅啲 L book， 我发现都仲有几个同人组咧未将本子送去通贩嘅。 啊，咁啊，因为如果系事前签好晒约嗰啲嘢就另一回事，睇下好，亦都系依然会有一扎系去到现场先同个作者去倾。喂，你有几多？我包几多？几多？你而家送过嚟，咁嗰啲要搞嘅话咧，就要过完个年佢先可能会陆续上架噶啦。咁啊，如果你系嗰啲同阿 Sense 一样，都系睇嗰啲漫画嘅话，即系其实老老实讲啦，我都有啦，即系好正常啫。咁等一下咯，即系佢嗰啲，我已经喺某啲网站入边已经开始见到啦。呢啲嘢唔做得好快嘅咯，呢佢已经见到又开始有掟上去咯。即系你怀住咁样嘅心，问点样都好啦，你自己睇到啦吓。好啦，咁我哋远少少扯落去鬼佬啲嘢啦。跨咗个年，但系啲更新系继续更新嘅。咁啊，先讲个冇咁多嘅，但系佢应该完结咗噶啦。咁所以讲佢先啦。拳头社，拳头社嘅所谓性别歧视相关嘅诉讼，咁啊，最终以呢个和解告终，理论上叫和解啦，实际上就叫投降书，其实都输咗三分二噶啦，赔咗成亿啊，大佬$1亿。咁啊，佢入面有几咁歧视啊，乜乜七七，我就唔喺度重复啦。其实就唔系真系好严重嘅，因为我之前讲过啦，可能真系比较级嘅，真系。如果冇暴雪嗰单嘢啦，可能佢会烧得严重啲嘅。因为喂，隔篱见到玻璃渣嗰个底， 仲离谱。 系啦，有个仲离谱嘅，呢个就好似冇乜事咁，但系佢都赔咗一个亿啊。我唔知玻璃渣你点算啊？我哋阵间先计计。咁啊，呢度就赔咗个亿。咁然后即系其实，但系调翻转我就系、是，哦 OK 啦，咁你赔咗个亿啦，咁然后咧？我谂一般人或者但系啲员工乜都好咯，都唔系为咗你去无啦啦赔咗个亿，对佢哋有咩影响？除咗你代咗个亿之外，咁有乜嘢咧？咁啊，当然啦，佢一个亿，据说会攞嚟做翻啲赔偿啊，乜乜七七，咁啊，当然亦都有部分系攞嚟嘅个诉讼产生费用，梗系败诉嗰、那个，唔好叫败诉啦，但系求和嗰个啦吓，即系求和嗰个俾啦，咁啊。剩翻嗰啲，佢有啲會攞嚟去推動改革啊，之如此類。但係一個億嘅真係點講啊，都真係幾痛下。雖然而家拳頭社又其實又唔係真係好 care 啊，人家有大水喉社住，咁一個億即係好快賺翻，好快賺翻嚟啦，係咪先？即係全地球最好賺嘅遊戲嚟嘅喎。咁講完拳頭社，我哋講翻啱啱睇下暴雪，即係呢個咧就幾乎係周刊連載嚟㗎啦。即係咧拳頭社可能係暴，可能係月刊連載。呢、这个暴雪就周刊连载咧，几乎个个礼拜都见到佢嘅。好，今次咧就系、是、最新一话咧、就是，就系其实就唔系咁爆嘅新闻，不过我觉得有啲蠢啊，叫做咁就有个20年老屎忽咁啊，俾人炒咗。咁老老实实啦，呢期嘅暴雪有几老几重量级几元老嘅人炒都唔出奇噶啦。咁啊，问题就系咧，佢俾人炒咧，炒完之后咧就喺 eBay 就拍卖佢啲签名纪念品，因为嗱。在性骚扰事件之前呢，我帮大家回应一下，其实我哋都有报过一单新闻呢，就是呢暴雪个人工系好低嘅。咁佢咪话呢 佢入面就话我有部分嘅薪金系用呢啲纪念品啊，呢啲点数啊嗰啲形式俾咗你嘅，所以咧唔好抱怨薪金低，因为你要计埋嗰啲嘢价值嘅。咁呢个员工咧就佢见人咁 ，OK， 咁我咪攞出嚟折现拍卖咯。嗱，佢系离咗职之后先攞啲嘢上去拍卖嘅，而我相信嗰啲系佢合法得到嚟嘅，就啱啱讲嗰种，即系佢玻璃渣将呢啲嘢当系薪金一部分。因为实物支付只要个双方同意嘅话系可以实物支付嘅。咁所以佢而家咪咁你实物咁我要代要变钱咁我咪攞出嚟卖。呢件事本身呢就冇乜大不了，老老实实。应该系佢个成个经济圈嘅一部分嚟嘅添。因为报税都系咁样去当成系薪金嚟㗎嘛。 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你唔俾伙计折现嘅话，你呢啲就唔系人工嚟㗎。 咪系囉，唔紧要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咩呢件事本身俾人攞出嚟提，本来咧就系提提嘅啫，但系问题就系呢条友仔本人就俾人顺便翻咗佢啲旧账出嚟，就咧佢系鬼佬世界玩 game 就通常用 Discord 嘅群组啦吓，即系我哋都用紧啦吓，咁即系佢系一个叫做右翼玩家嘅 Discord 群组嘅版主嚟嘅，即系佢唔系开创人，但系佢系版主，咁咧佢就入边就好多啲我只能讲苏下限嘅嘢出嚟，咁啊。啲人唔好啲人啦，我睇完就係、是、难怪你哋俾 SJ 禁住嚟打啦。即係佢係应该可以叫係 FJ 嘅对家啦，叫做因为右翼大家都明啦。问题就是、喂呢啲发言咁撚废，点样难怪 SJ 就可以禁撚住嚟砌，因为 SJ 就其实基本上都系啲欺骗派嘅垃圾嚟㗎咋嘛。点解可以禁得住你嚟砌呀？因为对家嘅都系废到咁嘅地步，我真系点帮你落手啊，大佬？就话佢详细佢点样戆鸠化咧？就我佢其中一个例子咧、就是，就系佢就系话啲黑人女性如何那样靠住自己又系女人又系黑人，呢、这个叫上 buff 啦。咁啊，点样去攞到啲公司地位之如此类？咁最后大问题就系佢嗰个人咧，其实最终见到相啦，喂，唔好意思，系将相影得黑暗啲啫，佢白人嚟嘅。你屌乜嘢？即系佢一个屌人系黑人嘅人，结果系发现对方其实只系白人，影相影得黑啲啫。你啲分辨能力会唔会有啲咩低咧？咁即系咁啊！即系嗱，我先讲右翼嘅人入边系有啲有理性有性嘅人嘅，只不过系即系咁啱呢件就系咁嘅选择啫。不过只能讲一个廿年老屎忽，佢仲系一个佢其中一样衰嘢啦，就系咧佢自爆啊！佢系喺公司入面排除异己咧，就系、是、用呢个政治嘅理念，即系其实佢右派啊嘛，咁啊见到啲左派就走去用佢自己本身嘅影响力啦，要公司炒鸠咗啲左派佢，咁当然啦，你话啲炮系斗争啊呢啲嘢，我唔系讲左右之分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即系 Sega 啊、老人啊嗰啲派系斗争都成日听到噶啦，咁都唔系真系好出奇嘅事嚟嘅，不过即系呢啲嘢宁俾人知，莫俾人见啊嘛。你自己爆出嚟就戇鳩少少嘅，咁就咁咪做真係屌啊！公司呢啲就係因为有啲染仔啊，将啲资料啊出卖俾政府乜乜七七。喂，大佬，人哋政府嚟㗎，你都识讲啦，人哋过嚟调查，轮到你唔俾人嘅咩？啲资料，喂，犯法㗎喎、哦，佢攞到手令啊嗰啲嘢去攞噶，去搜噶嘛，点可以唔俾啊？即系佢要求嗰扎人去犯法去维护你间公司嘅问题。 冇可能嘅喎，呢样嘢。 你公司仲有咁撚大问题喎、啊？如果系少少事咁，我都算啦，只眼开只眼闭。喂，你咁撚大问题，啲人去揭发出嚟呢啲咧，一般人我哋会叫做吹哨者。然后你话叫佢验仔嘅话咧，就代表你本身先系出现问题嗰、那个。OK， 即系咁啊。不过仲有好 Q 多嘢，我就唔喺度逐个数啦。我真系咁啊，结果就即系呢个新年再一部分就系就食者乜回事。即系我觉得只系讲紧嗱，系冇错，我都系反对 H G 走去搞呢搞路喺游戏界搞风搞雨嘅。但系即系你可唔可以争气少少咧？嗱，先讲啦，佢不代表右派啊，不代表游戏嘅右派。我只系其中一件特别捻别戆居同埋老屎忽，因为其实暴雪起咗家都唔系好多年啫，佢做咗廿年咧，其实都真系好真系老屎忽嚟噶。虽然唔系啲咩位高权重嘅人啦，咁都有一定影响力噶。不过算啦，即系更加难睇嘅八卦就喺地球嘅另一端，我哋嘅东北方邻国台湾发生。咁就件事就真系 OK 花生，用我即系用咗啲花生少少嘅角度去讲啦。毕竟同我冇乜关系。首先就系希盟创意，大家应该知啦吓，呢、這个史摩罗比塔嘅代理总代理，佢唔系开发啦，佢系代理啫，亦都系嗰啲高智少女啊，嗰啲嗰扎 同台湾政府有合作嘅企划啦 ,ACC 企划。咁另一主角呢就比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因为台湾本地嘅导人社团嚟嘅，就叫御宅，呢、這个字应该点讲 ?EDEN, 即係咁乜只游戏名，我只记得系。咁有个社团啦，咁两个嘢。咁啊前者我唔使太多介绍，我哋有不如都会睇到佢㗎啦，后者我要介绍下。佢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画师嘅社团。即有人拉起成扎人嘅画师，咁有时会以出周边为主嘅，即系啲抱枕啊、挂足啊、之类。咁啊，先讲下佢哋系自己画噶。咁然后拉拢到唔少画师加入佢哋啦。咁但系啊，希文嗰边咧就想近期就点啊，复合等啦，咁啊想搞扩充啊，咁嘅嘢要揾有实力嘅画师啦。咁就啤到落去人哋个社团入边，咁啊想高薪挖过人哋啲画师。咁、即系我唔知点叫佢啊，即系叫医社团啦、啊、吓。医社团嗰边就话：喂，大佬，你挖人挖到我哋嗰度，仲要系我唔知系佢入边有啲咩排斥意案啦，即系话你挖咗我嘅就唔可以挖人，或者系纯粹就系占用咗佢嘅档期，一占就可能占咗好多，令佢出唔到我哋社团嘅嘢。咁啊，即系两边就其实都系争人啫。咁、其实本来就冇乜嘢啊，但系问题就系、咧，两边就开始由争人以外开始要攻击对方啦。而希文嗰边咧，就因为佢老板其实咧就我系应该系冇提过嘅，佢老板其实就本身都几自大下嘅，咁开始就攞啲嘅权力去压对方啦。譬如话佢系呢个台湾漫协嘅副主席啦，佢亦都话你未包友仔出荷罗拉菲嘅周边，有冇问过我啊？我讲哇，好大的官威啊，大佬！即系先讲啦，理论上佢应该唔系荷罗拉菲台湾嘅总代理，佢有同呢个荷拉有合作。落即系连代理都不算咯，佢只不过系有合作案啫。咁但系佢就系一个以总代理嘅态度自居。虽然先讲佢呢一下咁样去攞 Hololive 嘅二创去阉对方咧，其实我都可以做嘅，好简单啫嘛。我就系同 Hololive 嗰边嗰啲人讲打小报告啫嘛，其实就系打小报告啫嘛，即系话咧，喂，佢哋出台人赚得好劲，而佢最戇鳩嘅地方咧就系觉得。或者直情宣称啦吓，你出同人出周边赚得太多系犯法嘅，你系违反规则嘅。咁其实咧就呢样嘢咧就其实几灰色地带，因为唔系每一档都有提过佢嗰啲二次创作嘅问题啊嘛。呢、这个我哋好耐啦，都以前我哋提过二次创作嘅版权即系法律相关嘅问题，我提过好多提过啦。如果你冇建立过二创守则嘅话咧，其实你系。任何嘅二创理论上都属于侵权嘅，因为嗰个二创守则就系讲紧，只要你系一个公开授权嚟嘅，只不过系，只要你符合我嘅条件之下做嘅二创，我就当我授咗权俾你噶啦，咁你唔使过嚟问我，唔使成。咁啊，老实讲，如果一个良性嘅创作嚟讲，系一家便宜两家作嘅。咁但系点解周边相对问题会比较大呢？第一就系周边有机会会调翻转会侵占翻原作嘅利益嘅。即系譬如我想要阿露西亚嘅真版 ，OK 啊？咁问题就系、是，喂，人哋荷拉真系出咗个露西亚嘅真版噶、哦，如果你自己又出个同人嘅露西亚真版，咁咪两者会有直接嘅竞争咯，你可能会令到官方会有损失咯。即系譬如咁样啦吓，咁所以点解周边相对嚟讲咧比较少会直接做埋公开授权嘅？不过通常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嘅，因为你嘅销售数毕竟就系对官方嚟讲，通常都不是什么回事嘅。咁啊。希望个杨老板啦，咁叫佢啦。阿杨老板咧就执住对方就系、是，喂，你卖到咁行，咁就唔可以话同人冇乜影响噶咯。而且亦都唔系二次创作，因为我哋之前提过好多次噶啦，同人志呢一种二次创作啦，基本上系不可能取代原作的。 嗯， 即系呢个我提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不过喺呢度后边背后原理我就唔重申啦。不过呢个你听过结论啦，所以咧杨老板嗰个靓理论就系、是，所以就系认为。同人知冇问题，但你哋净系出周边，因为呢个医社团系净系出周边嘅啫。咁啊，佢认为佢哋有问题。咁啊，我哋平时好好地，我都唔屌你。但系而家你同我咩啊？我就同你算账，有啲咁样嘅态度啦。咁咧，佢讲到好似自己总代理，其实只不过咧就系、是，喂，我识嗰边嘅人噶，我打小报嘅话咧，就好有可能打到你噶啦。即系佢冇咁样真系咁样讲法，但系佢讲到就直情就好似自己总代理咁样啦。喂，咁我唔出荷罗拉咪得咯，跟住话，唔好意思，我做个身份，嗱、呢个真系咁样写噶，即系除非嗰个系截图啊，对话截图系改啊，因为有墨鱼嘅前例，我要睇，要戴定个头盔先。如果呢个对话截图系真嘅话咧，佢仲要佢仲做一句，你唔好忘记我做个身份系漫协嘅副主席、哦， 漫協是什麼呢？台灣的漫畫代理，即是比如國川啊那些姓詐都有參與這個協會的。咁所以佢话，只要台湾有做代理嘅，我都有权管理。虽然我唔系好理解佢呢个嘅逻辑是什么，咁啊，但系佢咁样叫啦吓。所以佢，你本身其身不正，仲谂住同我争人，你就好自为之了。佢有咁嘅讲法啦吓。呢个我就觉得，即系呢啲，但系呢啲嘢本来咧系私下对话嚟嘅啫嘛。本来咧大家系仲会有啲人认为希望系有道理嘅，因为确实。同人出同人出周边出到赚到笑，然后咁样去即系呢件事到底合唔合法，其实大家都心中知道系有啲可能系有啲问题嘅。咁但系而家呢个呢扎咁嘅对话一弹咗出嚟之后就OK， 即系包括我在内，喂生，即系有啲得势不饶人咯。唔系话你冇道理，但系你咁样去逼人哋咧，好似调翻转唔着嗰个似系你多啲，因为毕竟。同人本身又真係係有啲灰色地带存在嘅，尤其是医社团下面嗰扎组织，佢卖嘅嘢其实好多都个作品啦、啊、都係有二创嘅公开授权嘅，所以理论上你唔可以话一出同人就係犯法嘅，因为佢杨老板其中一句就係、是、其实你所有同人都係犯法㗎啦，即係佢我唔知佢係一个标案佢就站咗完全站咗版权方啊定係点样啊，因为佢本人或者成佢成当嘢啦，基本上系唔参与二次创作嘅，做二次创作啦，比人二次创作好多，但系佢系站于呢个创作方一次创作方嘅角度，系嗰度定系佢纯粹就系而家我要屌你，就乜都攞嚟屌噶啦，比较似后者啊，其实即系原本都仲觉得佢可能有前边你系有道理啊，但系好多嘢都跟人唔啱事，喂你争人，你其实因为实际上你就系争人啫嘛，咁然后咧再发展咧就系、是、亦都爆咗就系佢系恶意咁。去諗住挖空佢个同人社团，咁就出高价如何那样去挖人哋，亦都同时唔小心，唔知唔小心定乜嘢啦，亦都有人爆出呢其实佢压价，即係点讲，你搞委托即係委托人做嘢压价係好正常嘅，即係我哋啲写稿都成日俾人压价啦，咁、但係你压价还压价，喂你唔使下下就睇到点讲啊，嗰啲 PUA 嚟嘅喎，应该系 PAU 啊，即系嗰啲控制式，即系，你啲嘢，你啲咩话得我会买啊啫嘛，你有冇听过呢类咁嘅人咧？通常喺男女关系边写噶啦，你又老又丑，如果我唔要你，你出去搵鬼人要啦，即系我呢啲就中环派到去筲箕湾啦，即系咁嘅，佢咁嘅成日讲啲咁嘅嘢，佢即系觉得自讲到自己好劲，对方如何那样，咁啊佢嗌价，即系我俾呢个价钱你，算你执到啦，诸如此类。咁样呢啲咁嘅嘢俾人顺便爆埋出嚟，咁啊结果就大家梗系会比较同情被压价嘅一方啦，无论佢讲嘅系咪事实都好，即系咁啊结果就系咁啊两边火烧连环船，咁啊调翻转啦，我亦都系睇翻，因为希文我识啊，咁医社其实我唔识噶，之前医社同我系唔识嘅，咁我睇翻佢哋出啲乜嘢，老老实实，我觉得佢又的确系超过咗一个以交流为目的嘅创嘅同人社团。应该有的样子，当然我知道其实好多人画同人都是为了赚钱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句宁俾人知就不会俾人见的嘛，即是你口讲你都不 做人，喂就讲做人做你不要这样。 是啦，就是因为他呢第几样东西，但是他专找一些高价的周边出的，而那些东西我非撚常肯定话你听绝对超越了所谓的成本回收，我就当你计埋你啲咩人力物力啊，你写租啊，仓存物流资源，我全捻部同你计晒都好，你个毛利率都系远高于一个合理成本回收嘅程度。因为呢啲嘢我哋都讲过好多次㗎啦，好多公开授权都有提到呢样嘢啊，成本回收。当然亦都未必间间就会好似麦当劳，我记得麦当劳佢系有讲到明，具体嚟讲你卖超过几多件就唔当你系同人，你要同我申请，我记得好似200件。你卖超过200件，咁对同人本嚟讲，200本好合理啊！你卖超过200本，可以叫中间噶咯。咁你申请埋，咁好正常啦。尤其是周边咧，你卖200件咧，系好捻多噶啦。即系咁啊，佢因为我睇下佢，一个抱枕套卖到5嚿水港币啊，五嚿几水添嘛？而家台币升咗，即系我谂翻5-6嚿水嘅抱枕套，喂，你会唔会抢咗少少啊？官系冇错，官方可以出到仲贵，9800 yen 成10000 yen 一个抱枕套都有，但人哋版权方嚟啊嘛，人哋中意出我嘅嘢，我买咗条鼻毛1亿 yen 啊，我都可以卖噶。问题就系我嘅嘢嚟噶， 咁你系咪应该遵守翻我当初俾个公开嘅授权，就系话限于个回收，即系就算我你真系超过咗，你唔好搞到咁白啊嘛，系咪咁？大家都唔讲先，即系超过少少，同人有赚。有啲漫画家我都讲到明，佢嘅同人本系真系一年靠佢春秋二制，佢赚咗佢成年嘅收入嘅。是有啲咁嘅中间同人自作者噶， 好多，所以今年 commit 翻出嚟，好多同人即翻出嚟就系、是，喂佢即系开饭有啲系、 啊， 中秋二就赚两次啫。 但系你宽容少少去睇佢哋，喂人哋一年就净系赚嗰两水，咁佢个生活费我都可以理解成你个必要成本都可以勉强讲得通啊。但系你嗰个就唔好意思，你真系攞嚟你真系嚟赚钱嘅社团嚟。咁俾人屌，其实又本来就好正常嘅，只不过对面更加冇道理，所以显得你好似比较似系受害者咁样嘅啫。咁啊，所以两边其实都唔真系争唔落嘅，真系搞拗搞一嘴毛。即系呢一次嘅，我就系觉得你两个真系翻去打一打，即系有够多花生睇嚟。而且讲紧啦，以我哋录音的时候，应该就算叫做熄咗火啦。因为咧，我认识嘅人系好惨啊，佢就生啊，喺度同人生就系、是。佢夹住喺佢两边，然后佢嘅形容就系、是、两边都有卵字。嗰时我就夹佢一句就系、是：你有冇睇漫画《狂战记》？一扎搞 A C G 搞咗成世嘅人，点捻可能唔幼稚啊？屌啦星，即系咪咁话先？即系你点会期待佢哋两个系一个成熟嘅大人呢？你系咪搞捻错啲乜嘢咧？即系你既然俾人夹咗喺中间，就你就有得你受噶啦。即系我唔讲嗰位朋友系具体系乜嘢啦，但系佢做嘅就系咁啱就系两边都识，佢系居中调停。佢 最捻唔好彩，有一句夹喺中间最捻唔好彩啲人， 都系嗰句啦。唔做工唔做保，唔做媒人一世好啊嘛。你又做中间人，又做和事佬，咁啊，唉，不过算啦，就 唔系夹喺中间已经麻烦噶啦。你仲要做和事佬更加麻烦。 咁佢唔教和事佬嘅话，佢做佢你中间人仲点样做得落咧？ 咁系 成个业界好捻麻烦噶嘛。而佢又唔系嗰啲江湖大佬，之后可以行出嚟，喂，以和为贵啊，喂。 纯粹划船，即系纯粹划船啫嘛。呢啲 就系所以就据闻啦，经过佢嘅划船咧，其实两边咧就主要都熄咗火啦。不过问题就系咧，佢最唔爽嘅地方就系、是，喂，大佬，我一边同你划船，你可唔可以停一停火先啊？你以巴冲突，你要坐低和谈。咁你系咪停咗火先啊？最少和谈期间，唔好喺台下边喺度倾紧偈，上边啲飞弹飞嚟飞去啦。而家佢就用紧呢个就咁嘅情况，啲形容系我形容嘅，但系佢讲嘅就系乜回事？我唔想具体到佢讲乜嘢，我讲埋出嚟。但系佢就系咁嘅，大概咁嘅嘢就系话，喂，我一度同你两个调停，你一度两边咧就喺度公开喺度屌对方，又爆料啊，又成，咁我点倾啊，大佬？你两个系咪真系想和解噶？因为佢哋两个其实爆一件事出嚟，两边都各自有受咗损伤，其实两边都有啲想和解嘅。咁但系就系嗰啲幼稚啦，即系拉唔落面。嗱，老老实实，希文就更加阿杨老板，你做生意嘅，你又知道有啲嘢，即系其实根本就唔应该咩得势不饶人。对面医社团嗰边，我唔识佢嘅，但系喂，你搞基本上都系一盘生意嚟啦。喂，咁你系咪应该做生意都系求利啫？求财唔系求气啊嘛。但系两边就有捻事就喺度隔空开火。应该我哋录音呢刻咧就叫做暂时过一段落啦。只要两边唔好又按耐不住爆啲咩新嘢出嚟，咁就应该就已经完咗啦。所以我即系应该就唔会有咩跟进噶。如果再啲咩跟进嘅话，我哋再攞翻出嚟啦吓。咁啊，亦都当然大家知道香港亦都款咧，真系好捻好捻多事，但系同 ACG 唔相关。咁所以我只系睇一个，所以今个礼拜我就唔再讲北方轮廓先啦，因为我唔捻得闲去搵。 今个礼拜新春流流，唔好讲呢嘢。 呢个礼拜我俾人搞到人仰马翻，俾香港政府搞捻到我人仰马翻啊，大佬！即系搞到连台湾嗰边都走嚟问我，你香港咩事？系台湾个编辑真系问我香港咩事啊？不过顺便宣传一下啦，即系呢个个人宣传时间啦。我喺。游戏角落嗰度开咗个新专栏，有兴趣可以去望一望啦。即系个人宣传时间，冇事。咁就系嗰个站片就再问，话你哋香港咩事？ 咪咁嘅样咯。 我唔知点样话佢听啊，大佬。即系 唔好问啦。通常我话就唔系问啦呢啲。 啊，因为佢知道我有喺其中一档，大家问紧佢几时冧。我好惊咧，我哋出新闻的时候咧，呢、這个新闻出街的时候，佢已经收咗皮啦，都冇啊。 嗱，好老实嘅。喺年头咧，任何媒体冧咗都系唔奇怪嘅，不论系咩政治立场，甚至冇政治立场都系唔奇怪嘅。做媒体，做媒体，大家就挨噶啦。 啊，所以个今个礼拜就暂停呢个北方轮廓新闻。如果真系有好大单嘅，我会喺下个礼拜报翻。 如果真唔系呢个礼拜咁人仰马翻啦，老实讲，年底本来就忙啦，屌乸星，仲要咁样搞一搞嚟，真系 OK 啦。 两单啊，屌乸星，两单都大捻我，两单都小捻到我，屌乸星。 哎， 不算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各位辛苦晒，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